要永远救助贫困交加的大病失学的儿童，这是第一呀。第二呢，第二个使命是我们要全面提高啊人类的健康水平。 嗯。 第三呢，我们要呼唤人间的真爱呀、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嗯。 这是我昨天说给大家的啊，也一直是向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拼搏。 嗯。 而且是我平顺人生忠贞不渝的三大使命。 嗯，可是为什么要强调要救助孩子呢？ 你看看，这个问得好。因为我就是来自于那大山里的山沟里的农村的孩子嘛。 嗯。 哎，我是那样的孩子，我就要帮助这样的孩子。而且我刚走出山外，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一个奄奄一息的是吧，手无寸铁的孩子。 嗯， 你看看吧。所以当时啊，我这揪心呐、揪心的不得了。在我的心灵深处呢，包括这么多年啊，我每每想起这件事来啊，那个孩子的状态呀、是吧，那个病啊，啊遭那个罪呀、有的时候不敢想啊，想起来就是只能是长吁短叹。所以大胡子曾经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呀，你看你救的是一个孩子，其实啊你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 说的对呀， 是吧。 嗯， 到今天为止我呢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啊。但是我还觉得啊，救助不只是一个孩子，更要救助一个老人。因为你要救治了一个老人，就等于帮助了一个家庭。 对， 是不是这样啊？ 嗯， 哎，因为我们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两端是什么？ 一老一小。 你看看，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嗯， 哎，咱们一老一小，我们就要一直地帮到底。 李老师，当时您亲眼看着大胡子救了那个小孩子，您心里是不是更加的崇拜他了？ 哎呦喂，当时我那虽然小，但我就觉得这大胡子太厉害了。不但救了我奶奶，哎，也帮助了我，是不是？还救了这将要死去的孩子，你说是不是真的了不起呀？这个了不起不仅仅我说呀，啊，十里八村的都给这大胡子竖大拇指。哎，怎么说？那个神医呢？哎，神医又来了，都是这个词儿。 大胡子太厉害了。 哎，但是大胡子却和我说这样的话。 嗯。 说什么？哎呀，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救了一两个人你就了不起了。 嗯。 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种疾病，千千万万个困难，被病折磨的人。你看我这些年可能总有人觉得我是神医，但是呢也有的人觉得我是江湖骗子。 有。 嗯，最后胡子又说，公道自在人心，医治有缘人吧。 是。 哎，就这些呀，上心的话历历在目。然后跟我说，说四眼，你看你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你一定不会计较你帮助了多少人，反而呢你只要是谁有困难你就会帮助谁。 嗯， 这不都是一样的吗？ 都是助人为乐。 你看看，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呀，我到现在我都深深记着大胡子的这些话。 嗯。 啊，而且说到了我呢，可能会有人说啊，哎呀李老师啊，你现在有名了，而且名气也挺大了。 嗯。 这不挂了光环吗？哎，我常讲啊，我倒想说一句，我这么多年过来每走的一步都是踏实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叫一步一个脚印。这里我可以拍着胸膛告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从医这条道路我走了几十年了，我走的勤勤恳恳，实实在在。 嗯， 哎，所以呀， 听我节目的老年朋友们，大家啊，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听节目从开播开始，你可能觉得哎，离我的距离还有一段距离，感觉还挺远。但是我们节目播出了几期了，哎，不知你听得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通过听我的节目，这个距离会越来越近呢？就好比有人说过，原来是10000米，现在是300米， 有拉近了距离。 那我要说句实在话，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时间去验证，对不对？古人怎么说，日久见人心嘛，对不对呀？哎，陌生的都会变成熟悉的，熟悉的之后呢，哎，我就会让大家实现啊，相信，最后到坚信，最后呢，让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在健康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有没有信心？ 有。 哎，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因为我这人实在。 对。 啊，我的方法还实用，不信，咱们拭目以待。所以我想说，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啊，不管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要说实话了啊，包括空巢老人的难啊，买菜难，是不是动一动都难，你找到我，我会尽我的啊所有能力来帮你。更包括哎呀，我这儿疼那儿嚷，那我高血压，我糖尿病，你第一时间找到我啊，我会尽力而为，为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呀，叫什么？有病没有药叫天灾，有药没有效呢是人祸。哎，那我这些年呢一直在消除天灾人祸。哎，只要给大家真正实现了消除了天灾人祸，我的内心呐，真的也就安稳了。 哟，李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精彩了。所以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大家在您的帮助之下，一定会找到真正的健康。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那李老师，您跟随大胡子接下来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 哎呀，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啊，救活了这个孩子以后，就又有一位老人找到了我们，一边说着一边拉着走，干啥去？上我家一趟。因为他说呀，他们家也有个病人等着我们去救呢，而且是救命。你看又来个急症。 看来是听说了您和大胡子很厉害。 对了，你看 找到你们的， 一听说救命，我就发现那大胡子啊，那可真叫个速度。哎，然后就跟着老人那脚步都是可以说是小跑啊，哎，就来到了这个患者的家。没进屋之前就发现那个房啊比我家那还破 啊， 又矮又小又旧啊。你看看，刚要往院里走，就听见一屋里有人喊，哎，神医来了。哎，神医来了，你看看。然后这一家人就呼一下都出来了，啊！当时我的心理状态呢，哎呀，这肯定又是一个，啊，急于救命的病人呗。哎，这进屋子一发现，哎呀，原来他们家呀， 是一个孩子得了一个怪病。 又是孩子。 你看看这个孩子呢，这年龄也不大呀，跟我相仿啊。 嗯。 哎呦，就全在那儿。什么叫全在那儿啊？嗯，我常说一句话啊，那就像那个狗一样。 嗯。 你看狗睡觉，啊，它就蜷成一个圈儿，一个圆形。哎，这跟我相仿这孩子呢，就是蜷在那个土坯炕上，然后呢也没穿几件衣服，一看，哎呦喂。那个手啊，那个脚啊，然后再看那个膝关节，然后看那肘关节，坏了，这怎么不和正常人一样呢？ 有。 然后再走近一看，这也不是个色儿啊。 嗯。 大家想想什么色儿啊？那不是红就是肿，要不关节不像关节啊，手指不像手指啊，成钩子了。 嗯，钩子。 因为大家知道那农村那割地的那个镰刀吗？ 嗯， 啊是吧？啊，你知道那野鹰那爪吗？ 嗯， 野鹰的爪子。 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 梭子。 嗯， 用现在的词儿形容，那个手啊就成鹰爪样了，那个关节呢，没法形容，啊，比那大窝头还大，而且呢，哎呦，那叫什么弯弯曲曲 S 型，而且。嗯，用手一摸没温度，用手一掰掰不开。 难怪这家人说是怪病呢，这么着急。 是啊，尤其那两条腿和两只手之间那个距离呀、啊，啊，当时我看呢，大胡子啊用那个手啊握拳，您去放在这患病人小孩子的两个手之间， 嗯， 啊，然后用这个拳头一左一右一动，就是一拳的距离。啊，两只手是一拳的距离，两只脚一拳的距离，十、 嗯、 公分左右嘛。你想再往大了掰，掰不动，一般弹回来，一般弹回来。 嗯， 你说这都病到什么程度了？哎，然后再看这孩子整体，那，哎，跟我年龄相仿，跟我的体重可是差距太大了。哎呀，那手啊，那就是皮包骨，哎，青筋呐、啊、暴露、 嗯、 凸起。哎，有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奇怪呀、啊？ 即便这孩子就缩成这样，这孩子在炕上还拿着一本书、 哦、 还拿着一支笔，短短的啊， 在学习。 就是嘛，这能学习吗？ 嗯。 然后就问这家人，家人说，哎呀，自从这孩子得了怪病之后啊，这浑身疼得不得了，天天打滚啊，叫啊喊啊，半夜三更啊。 嗯。 但是呢，每每一给他递过来这一支笔，哎，在递过来一本书的时候，奇怪的，这孩子就不喊不叫也不疼了。 哦， 哎呦，当时我就琢磨啊，这是怪呀、哎、你说我那年纪也不大，我就想到了一个事儿，这孩子是不是心中有个想法，就想 读书、 看书、学习、 嗯、哎呦， 后来这孩子的爷爷说啊，说这孩子啊自己不能吃饭，不能拉屎，也不能撒尿，啥也干不了，然后一边落着泪，那爷爷就跟着啊，大胡子说，老师傅啊、 嗯、 啊，我们没有太高的要求，你只要能帮我这孙子让他能自己吃吃饭、 嗯、 自己动一动，我们不要求别的，就这些呀。哎呦，一边这行着大礼，一边这两手合十，哎呀，千感恩万感谢，感谢您的大恩大德了，快帮帮我。 哎呀，你想像您一样大的孩子正应该是活蹦乱跳的，可是他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真是太可怜了。关键他得的到底是什么重病啊、 哎、 这看起来也太惨了。 不知收音机前的啊同行们、听友们，听没听清楚这孩子究竟得的什么病呢？ 嗯， 啊，就是现在，哎、啊，医学所说的类风湿。 类风湿，那不都应该是老年人得的病吗、 哎？ 怎么会发生在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呢？ 哎、说的就是呢，哎，听着我往下讲啊。 嗯， 这类风湿现在有个词儿叫这手什么型啊？鹰爪型。 嗯， 还有什么型啊？纽扣花。还有什么型啊？天鹅颈。你大家就闭着眼睛琢磨什么叫天鹅颈。但是这是现在的词儿啊，形容词儿。那大胡子当时管它叫什么？竹节风。 竹节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你看那竹子一节一节的吧。 嗯。 哎，那关节中风了呗。 受风了呗。你看，而且那关节我不说了吗？又是红，又是肿，又是硬，对不对？ 嗯。 而且他爷爷说，这孩子真的是苦命人，你一定要救他，因为他娘生他的时候就死了， 啊， 没吃到妈的奶，生下来就病殃殃。 嗯。 你看，当时那胡子说，那就先天不足呗。 哦。 你看看，啊，而且呢，啊，这孩子生下来也没人管，没人带的，娘也没了， 嗯， 让那家人呢，你没人管咋办呢？走哪儿带哪儿呗。 嗯， 所以有一次就带到地里面去了。那农民家里谁没有个三亩五亩地啊？带去了。那说有一年就四岁左右吧，哎，就跟着家人去地里了。这家人在那里干活，这孩子就在那大树下。那阴凉处就在那里等，等着等着就在那一棵树下睡着了。 嗯， 你看大家听着，一个孩子四五岁在大树阴凉处睡着了，会得什么病啊？ 嗯， 醒来就麻烦了，浑身痒，浑身酸痛，而且发烧，而且大汗。 嗯， 没几天那两条腿就不是腿了。 哎呀， 怎么了？快呀，要说这病啊，病来如山倒。 嗯， 这孩子病，记住我讲过啊，我经常说孩子得病和这老年人成年人不一样，得的快， 嗯， 好的也快。 是， 但是你要在阴凉大树下你睡着了， 而且他还先天不足。 对呀，所以导致了那，啊，这胳膊腿啊受风受潮了就变形了。哎呀，这求医问药啊，找神医啊，四处治啊，但是到最后这病也没有好转一点点啊。然后这不四岁发生的病吗？六岁那年就彻底的趴炕上了。 哎呦， 怎么了？不能动喽，全身瘫了。而且我说他爷爷他奶奶呢，没想到这孩子的命运呐，就天天哭，天天哭，因为这孩子太苦了，生下来就没娘了。 是， 啊，结果那双眼睛也看不见了。 哎呦，这一家子人。 嗯，所以呀，啊，大家听到这儿，我想说，嗯，哪有那么多怪病啊、苦命的？ 嗯， 你是没看见呐，因为你不是从医人。 嗯， 哎，你要是跟那大胡子接触几天，你听他给你讲讲他的经历。 嗯， 能让你听着半年都没有重复的。 是啊。 那我听完之后，我当时那心呢，哎呦咯噔咯噔，哎呦，虽然是小，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我就发现这怎么跟我同龄人这命，哎呦喂，我家穷我家苦，这比我家 还 要难上多少倍。 是啊， 你看看， 而且这爷爷奶奶， 嗯， 看见孙子这样，你说 受不了啊， 得多自责呀。 对呀，听那爷爷说呀，为了给这孩子治病，当时把家里的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该借的也借了，是吧？哎，该卖的也卖了。嗯，但是后来呢，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听别人说孩子这病啊，可以用蜂毒治。哎，这蜂毒是怎么治的呢？说呀，你用那个蜜蜂去蛰这个病人，啊。这疯子一蛰呢，就通过那个蜂毒，哎，蛰到人的体内，然后就把这类风湿就能治好。那大家想一想，那当时这爷爷在这种情况下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是喜出望外的呀，哎，结果这个爷爷就去那郊外野外去抓着疯子，啊，就那蜜蜂嘛，但是那蜜蜂也不是那么好抓的呀。一开始也不会抓，你一天也抓不到，有的时候一天抓一个抓两个，但是时间一长呢，一来二去，嗯，抓疯子就抓出窍门来了，哎，有时候一天能抓个十几只，后来一天能抓三五十只七八十只，你看越抓越开心。为啥？抓的越多，多抓一个那孙子病就能早好一天呢。 那李老师，您看这种病真的用蜜蜂蛰就能治好吗？ 哎，问得好，大家说呢？那类风湿的小孩病成那样一动不动了，那疯子一蛰，那病就能好吗？ 哎，我想说呀，咱们老百姓在那个年代，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他没有别的办法呀，是吧？大家可以想一想，那疯子这那感受是什么呀？那肯定是疼得不得了啊。而且呢，那爷爷还说呢，说这一下那孩子疼一下，这一下那孩子嗷一声，那你要十几只呢，那叫嗷十几声，最后那孩子受不了了，不让遮了，结果那爷爷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把那孩子给绑上遮。哎呦喂，也就是说呀，他抓到五十只就遮五十下，那孩子叫嗷嗷五十声。你看，最后把这孩子全身遮的呀，那身是血葫芦一样啊，起了满身的大包，那大包会怎么样？会感染，会化脓，化脓了，那爷爷怎么处理的？就用那过去那窗户纸啊，给那孩子全身的擦。而且呢，那擦完脓的那个纸还不扔，还反复擦，为啥？穷啊，舍不得扔啊，擦了浓的纸就放在炕上再晾，晾干了再擦，擦湿了再晾，就这反反复复，最后那窗户纸啊，那也不是窗户纸的，都变成黄纸了。 哎， 你看看，所以这个孩子的病就这么的去遮，这么去擦，好转了吗？一点点的好转见不到啊，那孩子还是瘫在炕上那一动不动。 哎呦，那白遭这么多罪了。 哎呀，所以呀，当我听完了这个孩子的这个悲惨遭遇以后啊，我当时的眼泪可就控制不住了。因为我在想啊，你说那孩子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啊，年龄很相仿，我非常能体会那孩子的心理啊，那个痛啊，那个苦啊，你看我和他年龄差不多，我天天活蹦乱跳的，还能帮别人家干点活呢，可他呢却趴在炕上一动也不能动，而且那关节肿的都跟那馒头似的，啥也干不了不说，还拖累那爷爷奶奶，大家可以想一想。所以呀，当晚我听完了整个这过程之后，我就坚决地和那大胡子说，我说师父啊，你快救救他吧，这也太可怜了，真的是太可怜了。而且我是一边哭一边说。结果大胡子看到我这样状态以后，然后一只手就摸着我这耳朵，一边对趴在炕上那个孩子说，然后回头又对那爷爷说，我会想办法的。你看这口气啊，我当时记着呢，然后就马上拽着我的手走。 怎么还走了呢？ 我说去哪儿啊，我们不是要救人吗？大胡子告诉我说我的宝贝药砖用没了，而且那配置药材当中还缺少一位重要的药材。我说那咋办呢？我们赶紧去采，赶紧去挖啊！我这一听明白了，马上我就和那个大胡子说，我说不管去哪儿，我一定跟你去，我帮你一起去挖。这就要说一说我们接下来要干的事儿了。要挖药，你看昨天我讲到了吧，挖药采药啊，那是老采药工有一个什么采药之前的规矩， 还得祭拜一下。 对喽，先拜谁呀？药王神。 对， 然后呢还有荨麻绳，然后呢把所有的工具都要检查一遍，什么镰呐、月牙镰呐、铲子、刀子的、钩子的等等。所以我们随之而后就进入了大山。 关键你们缺的那位草药是什么呀？ 你看，我就问呢，我这草药去哪儿挖呀？这什么药好不好挖呀？然后说了一句，我们采的这个药很神，它的名字叫地精。 这中药还能成精啊？ 你看 说的是什么什么中药呢？ 说的就是何首乌。 它为什么叫地精呢？ 叫百年何首乌，就叫地精。 而且这地境哪儿有啊？胡子师傅说，三奇的地方有。 三奇？ 哎，说这地精啊，它往往多见，在哪儿多见？奇山、奇鸟和奇笑。 嗯， 你看，说这地精就有这三奇呀、啊。我希望大家把这记下来啊！啊，这何首乌当然是百年的何首乌，哎，在奇山里面有，而且在奇山里还有奇鸟。你要在这里找到了这个地精，它就有奇效。 嗯， 哎，所以首先说这奇山，哎，这何首乌长在的环境，胡子师傅说了，说你必须要在这个两座奇山当中，你去寻找。 两座奇山， 而且一座这个山呢，必须是苍劲挺拔，有悬崖威逼；而另一座呢，必须是葱绿秀美，繁殖野猫。 哦， 哎，这里很可能才会有这百年的何首乌。 哎呦， 你看， 这听起来特别的神奇。 神奇，还有呢，必须长在这两座山之间。 哦， 你看看。 哎呦，那这样的药材应该是特别的稀少、特别珍贵呀。 啊，其实啊，这何首乌还有个名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晓啊，叫夜交藤。 夜交藤。 交，两者才能交。 嗯。 单独一它能交吗？你看交道口是不是一横一竖才有交道啊？ 是。 所以这夜交藤、何首乌它有雌雄之分。 啊？ 嘿，嗯。而且呢，两棵之间那根呢不过三尺，嗯，为什么叫夜呢？不是白天，是晚上。说夜里它的根呢，两个根，这雌雄啊， 嗯， 就在土中交合。 哦， 哎，你看看啊，这很有味道。 植物还， 你听我给你细细的啊，给你往下说，然后就听那大胡子说呀，哎，听没听过一个故事？那八仙当中那张果老，嗯，那故事怎么说的？不就是误吃了千年的像人一样的何首乌，最后才成仙的吗？ 哇， 嘿， 何首乌也太厉害了， 还给我想这一个故事，你看看。 嗯、 所以跟我说何首乌，记住啊，还有一个禁忌。 嗯， 什么禁忌呢？你要采这百年何首乌的时候，记住两个要同时采。 嗯， 什么叫两个呀？刚才不说了吗？一雄一雌吗？其实不就一公一母吗？ 哦、 你不能把一个采回来，那一个扔了， 不能分开。 哎，你看看吧，所以为什么它叫精呢？ 嗯， 鬼精鬼灵的，就在这里，你要把一个采回来了，那个就殉情而死。 有觉得 你看有意思吧？ 这味药真是很独特呀。 哎，没错的。所以呢，后来我们就选定了一个山脉，叫横断山脉。啊，来到这里，我们才很可能地有机会地碰到这个地精。 嗯， 啊，所以就在这里，我们就找啊找，不知找了多少天。哎，我们有一天就碰到了一个什么，嗯，嗯，不大不小的这个何首乌。 嗯， 但是胡子师傅说了，这个不能采。 为什么呀？好不容易碰见的， 年份不够，啊，而且这大胡子还说。这个留给后人采用， 嗯， 啥意思？那黄瓜不熟，那叫小黄瓜牛，不能摘。 哦， 哎，去这意思呗。所以我们继续转呢、啊，转转转。哎，有一天上午九点左右的时候，在我们头上突然听见一声怪叫。 嗯， 这什么？这叫声怎么这么怪怪的？不是那家贼的叫，也不是小鸟的叫啊，啊！哎呦，当时我说。大胡子，这什么声音呢？太吓人了！而当时我吓了一哆嗦。 嗯。 哎，胡子当时没回答我，还问我你什么感觉？我说就好比冬天泼了一身那冷水一样，冻上一样。哎呦，这哆嗦！ 吓坏了。 然后这大胡子捋捋胡须，哎，慢慢悠悠跟我说，这个是一种鸟， 嗯， 叫首乌鸟。 首乌鸟。 哎。嗯，然后他眼睛 就往远处那大山看，一边看一边说，以前的老人说呀，山上出现首乌时啊，这首乌鸟便会出来守候。 哟，看来在你们附近将会有何首乌出现了、 嗯、然后说你听啊，你听这鸟叫声， 这随之而来，这鸟又叫了，柔柔，你听，手手，哎，我一越听越像，越听越像，这就是所谓那奇鸟叫吗？ 这也太神奇了。 你看，哎呀，要我说呀，什么东西得学呀，这知识领域呀，这内涵很深呐，很丰富啊。 嗯，学海无涯。 当时我就想，这搞不好我们碰到了这地精，这百年的何首乌啊。然后就一边听一边找，哎呦，那眼神都亮了啊，饿也不知道饿了，吓也不知道吓了，刚才那被吓的那个劲儿没了。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一个大树，哎呀，那树好高好高，都看不见树梢。你看，所以就在这个大树下，我们找到了这个百年的何首乌。然后就看那何首乌那藤啊，那个蔓，就绕这个大树，从那个看不到顶那树梢，一直慢慢慢慢到下面。哎呦，就好比那直穿云霄一样。然后就挖，哎呦，越挖越有意思，越挖越来劲儿，哎呦，逐渐逐渐一看，哎呦，就挖到了这所谓的地精，这宝贝。哎，果真是啊，一雌一雄，一长一短。你看看吧，还有更有意思的是，这何首乌长得怎么还有鼻子有眼儿 啊？那不和人一样吗？ 你看呢，还有胳膊有腿儿，刚才我说了有公有母。我跟大家说，我是又是惊啊又是喜，你说这怎么长得跟我一样呢？啊，我这真是这个地精地精，真是够精够灵的啊！ 从来您以前都没见过， 太神了。所以我说到这儿，我想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一定没见过吧？有机会你去那啊大药房，或者是你去药厂，有机会你去看一看。而且那女性的雌吗？啊，那还有乳腺呢 啊， 嘿，男的还有生殖器呢， 哎呦这何首乌也， 所以说呀，哎，经过这大胡子的经验啊判断，这就是肯定是这野生的何首乌，而且是很多年的何首乌，就用它做药。做什么药？就制作药砖，这就有救人救命的药啦。 您当时特别开心， 所以呀，我说赶紧呐，下山吧。我说大胡子赶紧吧，说我一边跳一边蹦一边喊一边唱啊。我说我唱的什么我都忘了。哎，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啊患病孩儿的家庭。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好，咱们继续哈。这药是挖到了采到了，这兴高采烈，那接下来呢，你得制作呀，哎，你得加工啊，你得把它制成大胡子所说的那个什么什么药砖呢。结果这大胡子就把那包里那拿呀掏啊，掏出一个小黑碗，还把这小黑碗呢架在了一个火堆上，然后把那一些药材呀，有的切成块，有的切成片，哎，有的磨成粉。 这是干嘛呀？ 不知道啊，我当时不明白呀。然后就把那药材呀，一个接着一个，哎，放在碗里，然后呢，一边放，一边讲，一边做，给我说呀，跟我讲啊，哎呀，讲到一个关键点，啊，这个关键点是很有科学道理呀。也是很神奇的一个点呐，说呀，你熬药砖这水呀，可不是你一般的水。我说 叫什么水啊？千阳水。 什么是千阳水呀、 啊？哎呦，我听得一头雾水呀、啊。然后大胡子说：“四眼啊，你现在就开始做这个千阳水。” 让您做 啊？告诉爷，赶紧拿了一个大盆来。 嗯。 盆里装上水，啊，然后再拿一个水瓢来，啊，告诉我，你就拿着水瓢摇起来，摔下去，摇起来，摔下去，反复的摇，反复的摔，多少遍？无数遍，啊，对喽。然后什么叫无数遍呢？一直把这个水摇啊摔呀、啊，摔到那水柱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这水面全是水珠的时候，千阳水你就做成了。 哎呦，这也太难了。 哎，所以说呀，这胡子说我就得按着做呗。 嗯。 啊，而且还告诉我呢，这熬药用水是相当复杂的，复杂的以后你才能理解，才能明白。而且每一种水熬每一种药，那、做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药效也不一样。你看看吧。 嗯。 嗯，我说这是千阳水的作用是啥呀？说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就是让这水要奔腾起来，让这水动起来，叫扇动。扇动。有什么作用啊？增加渗透力、 哦、 哎，增加它渗透力，让它渗透力强，这个药效就来了。你看看吧、 嗯、 所以他一边做着药钻呐、啊，一边让我的哎做这个千阳水，说一遍一遍又一遍。你看看吧，哎呀，我当时看那胡子那整体的状态呀、啊 嗯、 我是一点点的不敢放松啊。那，你记住啊，我那胡子师傅那个 严厉吧？ 哎呦喂，严厉，何止是严厉、啊 嗯， 严肃啊， 嗯、 认真呐、啊！你要是给人开药的时候、开方的时候、在做药的时候，不允许乱讲话，甚至有一点杂的声音都不允许。 有那您 紧张的不得了、啊， 老老实实做这个一个动作，然后反反复复的做，也很累呀、 啊。没错啊。所以累，哎呦喂！我当时想，这比我下地，哎呦那铲地呀、啊、耕地要累上一百倍。 哎呦， 因为啥呀、 嗯？ 就做这千阳水，它有严格的规定。 对， 一个动作，嗯，水瓢和水拿起来的高度要一个高度，不能低， 哦、 不能高。 哎，动作还得标准。 对，而且是反反复复就做一个动作。 嗯。 哎呦，我那胳膊都不是自己胳膊了啊！我那两只手啊， 然后你 麻了木了， 不敢说。 嗯，没错啊。然后不一会儿啊，我一看反反复复这胡子在那碗里搅啊，然后就把这千阳水往里边加呀，一边加一边搅，不一会儿我就看那小黑碗里就有了，又黑哎还有点黄、和那个稀泥一样的东西，嗯，就出来了。当时我真的是没办法把它和那药钻的效果连接在一起，我说这不就等于那和稀泥一样吗？真的就是这样感觉， 当时也想不明白。 哎，但是大胡子看出来我那诧异的心思了。 嗯， 哎，就微微的捋着胡子说：“小四眼儿，你没看明白吧？我告诉你，别看现在这样啊，一会儿你就看见那药钻就成了。 哦、 你看看，说呀、啊，这个东西在高温下它会有剧烈的反应， 嗯、 就这种反应。”啊，一个反应接一个反应，你钻就成了。 哎呦，那有这么多繁琐的这程序啊！ 我还问呢， 嗯、 我说胡子，我说这温度得多高啊？ 嗯， 大胡子说没测过，但是啊，嗯，应该和道士们、道家们炼丹时那个温度是一样的。 嗯， 你看看，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吧。我在他那身边还一边继续地做着这千阳水，然后时不时的呢听着大胡子给我讲这个讲那个，一直在那里讲，一直在那里说，又熬了一段时间，这锅里就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泡。 嗯， 你看啊，嗯，这大量的气泡，这是什么东西呢？哎，这气泡都出来了，我就看到大胡子又往那锅下面又添柴又添火。 嗯， 这气泡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然后呢这锅上又冒起了黑烟。哎，这烟呢那劲儿很大又很浓，冲天而起，很快这碗里的水没了。 就看见那一块一块黑黑的那药团儿，这团儿，你看药团儿出来了，大胡子赶紧把那药团儿放进了他事先准备好的模具当中，干啥？模具当中进行压制啊，不钻吗？哎，然后这胡子说，不是所有的药团都能做成药钻的，都能做成那样坚硬无比，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有的能做成， 有的还不成功。 你看看吧，最后一步呢，还要必须放在月亮下进行阴干，叫啥呢？叫吸天地之灵气，即日月之精华。 有，那要想有一个成功的药砖，还真的很复杂。 没错呀，就这样，药砖真的做成了。它做成以后呢，我就看那坚硬程度的外表，有点黑，有点黄，我伸手按了按，真跟砖头一样，坚硬无比，你看看，但是呢，我又按了按其他那几块，不对啊，真是像这个大胡子所说，这有点软呐， 那 一按就回去了。结果大胡子说了一句话，一直记到今天，药不成砖不行，砖不成形不灵啊。你看，一个是不行，一个是不灵，是药成砖，砖不成形，没有硬度，不灵验。不灵验是啥呀？刚才我不说有三奇吗？奇效吗？那效果肯定没有那么特效呗。当时我听的是似懂非懂啊，但是呢， 把这话记下来了， 不懂你得点头啊。然后我就发现，那大胡子，一心一意的，就用那小红布把那几块细心入微的给它包好，放在了一个专业的小匣子里面。 哟，太珍贵了，而且其中还有您的付出呢。 没错了，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那说到这儿，那孩子的病赶紧治吧。 怎么样啊？ 就用这药砖治这孩子的病，你看看，说来也真神了，孩子就用上了。用上之后，那浑身的关节红肿痛，大家猜怎么样？消了。疼呢，就缓解了。 太好了！ 你看看，甚至那变形的那个鹰爪样的手啊，关节呢也有改善了。为啥？他得有温度了，热乎了。 这砖也太厉害了吧！ 对呀，胡子师傅摸了小孩的小脚趾、二脚趾，然后呢摸摸孩子那手背、手心，都有温度了。一热乎，那就不说明气血通行了吗？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就看孩子那个，我刚才不说两只手一拳的距离吗？分不开吗？后来也能分开了。 哎呦， 你看看， 你想大胡子这么厉害，他制作出来的砖也是这么厉害，那您当时没问一问大胡子为什么这个砖他对于这个孩子的病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为什么呀？大胡子说了这种病什么病啊？叫筋骨痉挛紧缩也就是痉挛了，那筋和骨抽了嘛。所以说治疗这样的病要做到必须开。什么开？药力必须开。那药钻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不但能开还能聚呢。一开一聚你看看 那我接着问他，究竟他是怎么知道这个宝贝的呢？大胡子说呀，这是道家秘而不传的一个记行，也是经过他详细的了解之后才知道，这就是当年救他的那个老道士传授给他的。 哦， 你看看吧，为啥是钻呢？钻是什么特点呢？钻者开也，钻者聚也。 嗯， 你看看，所以大胡子说，你看这个箱子里有各种各样的药，他的箱子里啊有丸的，有粉的，还有片的，每个剂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功效也不一样。哎，然后说你要小病小灾的，感冒发烧的，那你用点粉药，有点末药，有点片剂，有点汤剂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有一些老慢病、急症、重病，一定要用药钻。 嗯 啊，啊什么啊？我教你的天人合一，你还记住了吗？啊，我这也叫天人合一，没错。所以当时我是似明白不明白，但是若干年后的今天呢，我不断的悟，不断的醒悟，真的明白了他其中的道理。哎，再加上我后来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学习，系统的学习中医以后呢，我就明白了，尤其这个地经，中药学当中的地经，这个何首乌的神奇效果啊，不但啊它能呢针对筋骨痉挛，而且在临床上治疗风湿骨病它是特效药。为啥？它有奇特的外形，叫以形补形啊，还有公母之分，不论男不论女，只要用上它，所有的筋骨病那可真成为以形补形的特效药。所以呀，就因为以上这些吧，真的啊，那个孩子的病以后真的是让我真的兴奋不已。 哎呀，你们两个又救了一个孩子，救了一个家庭了。 是更让一个人高兴是谁呀？ 嗯， 他的爷爷。 是。 哎呦，我记得为了感谢大胡子和我，把他家仅有的两只鸡给宰了。 哎呦， 哎呦，炖上了一碗香喷喷的小鸡儿炖蘑菇。 哟， 你看看那个年代那个蘑菇啊，山上采的呗。所以在我的脑海记忆当中，那顿鸡肉吃的真是这辈子回想起来还流口水呢。但是啊，这一次啊，我吃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呢。为啥呀？因为一方面是凭借着我和师傅的自身本事的收获，而另一方面呢，也是救治了一个孩子，全面拯救了一个家庭啊。 嗯， 是这样吧？ 是。 所以什么？平顺人生有三大使命。哪三大使命？第一，就是永远要救助贫病交加的大病的失学儿童啊，因为儿童是无助的呀。 嗯， 啊，是没有能力的人群呐。 对， 对不对呀？所以这件事要永远的做下去。还有呢，既然是学医的，你就要给百姓去治病啊，病治好了呢还要延长寿命。哎，所以第二使命是要不断的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嗯， 啊，全面实现延长寿命30年。 哟，这个太好了，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在追寻着健康和长寿。 是不是啊？ 嗯， 第三呢，我们要不断呼唤人间的真爱。 嗯， 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记住，平顺人生，以我为核心，要把这三大使命永远的做下去，而且要做到永远。 嗯， 哎，我说了这儿童了，也说了老年人了吧？其实你大家琢磨琢磨，现在这个社会，包括过去到现在，弱势群体是谁说的？ 老弱病残吗？ 哎，主要指的就是一老一小。我们能不能干点别人不干的事儿，不爱干的事儿呢？啊，只要你有需求，及时的和我沟通，我就立志去帮助这两大群体。 嗯， 哎，孤独的、空巢的和大病失学的儿童，一老一小。 所以李老师您真是心中有大爱呀。 哎呀，这个还是那句话，不是我有大爱。一是小的时候受奶奶的传授，家庭的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后天的师父的领进门呐、啊，哎，这正是志在救人。